手写着他，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。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。朋友和女孩，我的心一直在摇摆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， 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，爱虽然装作不在意的你，如何面对？

失千年，这晚信不过昨夜发展，如何从梦幻内引证谎言，难道要靠苦中去觅甜，怎样拥抱方算实在，在谁怀内便放不下来，要怎么付出爱才能被爱，渺想怎可以变天海，谁说过命运没法躲避，任何情形或距离，真正爱你的总会找你，爱你不爱你，怀念与忘记，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，情形或距离，想看见你的自然一起，爱你不爱你，遗憾与完美，其实答案在旁等待你， 让我一等再等，再等一天共你。

知道吧，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，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，睡觉起床奔跑洗澡下班睡觉，谁比谁好人差